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时间嚟啦， 礼拜四嘅大军阀，阿土。你好似有啲嘢，有人等緊你回应一啲嘢喎。 哇，你包仔咁八卦咁花生嘅。 咁呢个花生台嚟嘛哥。 喂，我真係諗得好清楚，我觉得唔需要回应喎。喂，確实第一大班批评佢。 喂，你讲边个先呢？回应边个先，你连你连个主角都冇，唉，一身讲系咪。 第二，我 就喺呢个叫做佢嗰个节目《 国情揭露》。 国情揭露， 国情揭露唔系揭露呢个国情咩？我系国情一部分。 哇！你唔系中国人啦，你已经系 我 upgrade 咗啦。 系啊，屌真系。 我讲几个事实啫，算啦，系我法会处处结束佢。一立法会选举系前个领会上市嘅， 系 OK 呢个此其一嘅事，唔好搞乱咗啲事实。第二，佢所谓懒行政嘅问题。作为秘书长，我想话嗰阵时候咧，佢讲紧咧就系选举啲选票。当时我哋有个职员啊，即系例如有一百人出席，佢攞咗90张选票。咁我系其中嘅参选人嚟噶嘛，作为秘书长，你唔应该去处理呢啲嘅行政问题啊？系咪？因为我系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人嚟噶。 佢又话行政唔系你强项，你讲过呢个咁嘅嘢。 呢个系佢后期加上去嘅啫。阿姐亦都冇咁讲过，当年佢只系话点解你唔睇一睇嗰啲选票啊，大哥？我作為參選人，我點睇啲選票呢？係咪？同埋佢想佢哋有即係 conflict 啦，同嗰陣時個職員就係梁耀忠嘅前妻嘛，佢想喐咗佢嘛，叫同學喐嘛，我對唔住啊，我覺得即係咁濕濕碎碎嘅嘢，我就唔會處理㗎啦。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即係佢係非戰之罪，因為佢話有人偷咗。即係有人摸咗啲嘢咧，當係廢紙咁寫啊，所以到時嗰啲選票唔夠，佢明明數咗啊，聲名俱下喺我面前。 哦，咁撚樣㗎？ 係啊，所以唉，即係第三樣 係， 佢係咪反對領匯上市咧？ 係， 我就唔知啦。 係， 但係我喺前線嗰陣時候咧，聽得好清楚。佢就話點解你會企喺大班嗰邊，唔企喺姐嗰邊？ 哦， 咁佢就話：咁你係跟大班啦，定係跟阿姐嘅？對唔住，喺陶君衡嘅角度，我只係跟我自己原則走啫。 係， 究竟你事後或者事前，咁係咪反對領匯上市咧？ 即係你唔襟撈喎？ 係冇人知，我從來都唔撚襟撈噶啦。如果唔係，點解會同你兩條僆喺度做節目啊？係咪啊？算啦，好嗎？喂， 夠 啦， 夠。喂，咁咧， 佢要借我嚟炒花生，你炒。炒啦， 唔系算啦，就系讲到呢度真系差唔多啦 ，factual 嘢你交代咗。喂，咁有一单嘢咧，喂个个都唔敢掂，连特首都唔敢掂嘅，呢、這个人犀利嘅， 正 就系最近呢、這个只系有呢个肥佬礼先敢嘅马敢掂嘅马识真， 系嘛？ 系嘛？ 马识真， 嗱马识真咁咩事咧？ 特登特登讲错咩？ 咁就系呢、這个东方日报嘅创办人啦，系咪？喂，咁其实喂，原来佢出身都非常之。非常之咩草根噶，本身都系。 所以其实东方日报 系啊，即系 唔睇政治， 系 你净系睇民生嘅立场咧，其实同社民联差唔多。 系咩？ 佢系一个即系低下阶层， 系 去能够为民请命嘅形象咧，系好清楚嘅一份报纸，个定位系清楚嘅。吓，你唔好话有啲人讲得唔好听咧，就话佢怨妇，但系其实我喺佢嘅角度嚟讲咧，就系话佢为咗啲低下阶层嘅市民咧出一口气嘅一份报纸嚟嘅。所以咧，其实好多嘅政权咧都要买呢一个嘅。东方派 咁佢嗰个 influence 大嘅，佢影响力 买佢派嘅意思话唔系惊咗佢而系因为嘅影响力系无远弗届。 系 我喺黄大仙，我喺观塘咧，即系去酒楼嘅时候拉个票就知噶啦。 系 冇乜人揸苹果噶， 系啊， 全部系揸东方太阳噶。 系啊， 即系其实佢系反映咗一啲小市民啊， 系 对呢个当权者， 系 对呢一个建制嘅不满一种声音。不过佢就未去到嗰个位。就去到講政治嗰個 part 嘅啫， 係， 係咪？佢只係去到嗰個位就話啊，我好唔公平啊呢個現象咁樣，就未去到咧好唔公平啊嗰個制度。 哦，只打貪官不打皇帝嘅報紙嚟嘅啫，其實 唔係咁。其實嗱，如果你話要去到特首嘅層面咧，咁嗱，董建華佢又唔敢喐嘅，其實係，佢淨係喐呢個咩嘅啫，就係後期嘅時候喐下老曾嘅啫。阿曾權就係咁話佢貪爭咁樣嘅啫，咁嗱，亦都有人講過就係其實佢係即係幫阿邊個咧？好似阿大班講嘅，好似話佢話逢咧呢、這個有人喐呢個梁振英咧， 啊，咁呢个东方呢佢就走出嚟呢就數下贪增嗰啲嘢㗎喎。又话佢买咗几多酒啊呢啲咁嘅嘢，然之后係帮呢个梁振英呢就喺度转移视线㗎喎。 喂，我解释俾你听啦，就董建华其实帮佢做咗一样嘢嘅。 你 睇最近嗰个消息，就係梁爱诗宣布退休嗰日。 Last day。 律政司系俾咗个意见啊嘛，呢个意见就话我系冇足够证据去进行呢一个嘅审讯啊嘛， 即系话冇马识真嘅罪证， 冇错。喂，亦都可以理解嘅，即系不过好少系咁公开、咁扬地将呢个政府嘅立场嘅法律意见系即系公开嘅啫。 同埋个时间点解咁巧合咧？要喺梁爱诗 last day 嗰日爆出嚟， 所以有啲人咪即系觉得呢一个系有 QK 嘅地方。 喂，唔系咁阿土嗱， 第一就系你会睇到，因为佢嗰个律师行 系 同东方报业集团嗰个关系啊嘛，有啲人咁讲啦，我唔知道。嗱呢、這个即系 有延后利益， 有 correlation 啫，有冇 causal relationship？是只有當事人才會知道的。 因為我昨天都聽阿 Q 仔講過啦，咁佢亦都話就係、refer 翻呢個梁愛詩嘅 history 咧，話佢係一個賊婆嚟嘅啫。唔係佢話係賊婆咧，話佢根本上佢嗱，佢唔做呢個律政司之後咧，咁佢就話過咗冷河之後咧，就喺呢家律師行做。咁、原來咧嗰、那個咧即係非即係其實嗰個 partner 咧，其實係即係係呢個東方嘅非執行董事嚟嘅。咁哇，仲要係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喺呢個律師行做嘅時候咧，就做咗200万嘅生意，做咗東方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延後利益。 但呢一個係咪諸心之術呢？ 唔係，但係呢個嗱如果你講 factual 嚟講，喂，你唔能夠 惹人懷疑 嘅喎， 惹人懷疑 係咪先？即係你係會。 唔係，但係其實幾任嘅政府，由呢一個90年代開始嘅肥棒嘅政府，到董建華，到曾蔭權，到今日嘅梁振英，係咪？我哋咁樣數啦，都係怕咗嘅，都係希望 make 個 deal 嘅。你諗下當年。東方報業集團要搞份 Eastern Express， 搞份英文報紙， 就係、是、因為 明知都係未必夠呢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鬥噶啦，但係都要搞， 係撐港英啊嘛，貨 係咪？跟住咧就捐錢俾馬卓安， 係 希望企圖咧係解決到咧佢阿爸咁 啊，係啦，捐錢俾保守黨，捐咗100万嘅英鎊， 係咪？但係難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實不相瞞，即係你問我，我真係確實我都會同情。呢份報紙個老細，即係當年即係所做嘢都過去啦。 係 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係確實，如果嗰個案件係成立嘅話，係 啊， 你係害咗好多人噶嘛。 嗯， 係咪？呢、這個係好難對一個政府嚟講，佢係當冇一件事，因為你通緝令出咗嘛。即係 個道德風險。 今次嗰個法官嘅判決就話，你如果你自己潛逃嘅話，难听啲讲，即系你系身有事啦， 系 系啊， 系咪先？ 咁所以佢唔会撤销嗰个通缉令啊嘛， 我唔会鼓励啲人去咁做啊嘛，系咪？喂，当然佢付出咗代价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去潜逃去台湾嘅话， 系， 其实你有好多国家都同香港有引渡协议嘅， 系 系啊， 咁佢系即系失去咗自己本身嘅自由嘅，即系变相其实系软禁咗噶啦， 系 啊，咪只有同。但大陸同香港有呢個引渡協議嘅地方咧，佢先去得到噶嘛？ 去非洲咯， 係咪？咁但係你話講一轉頭，幾任嘅政府都怕咗佢。喂，董建華咪讓咗步咯？律政司有幾可嗰件 case 都未開始，就已經寫咗個咁樣嘅指引出嚟㗎。 喂，其實 即係其實係變相話俾你聽。你翻嚟嘅时候，我都未必会 charge 你。 嗱，咁有啲人 charge 你，我都未必可以入到你罪噶嘛。 有啲人话，即系最近法律界就话，即系呢个即系律政司啦，即系讲呢个袁国强啦，就喺度话，即系自揭底牌，就系冇你呢个咁嘅罪证咧。喂，其实唔系袁国强噶咯，要数啊数到，其实系啊，即系当其时嘅梁爱诗，甚至乎即系其实嗰阵时江乐士啦，即系其实嗰阵时已经揭咗底牌噶咯。 喂，但系嗰个底牌俾人睇晒啦。 系咯， 我收到个风咧，其中一样好重要，其实曾荫权咧，当时嗰个政权，佢都应该系要拉拢，即系除咗苹果以外嘅东方噶嘛。苹果系不可预知噶嘛， 系啊， 因为苹果一啲 fundamental 嘅 difference 咧，你系处理唔到嘅，即系你话佢要批评老共，佢要有民主嘅制度， 系 嘛，或者法治嘅自由嗰啲，其实老实讲喺香港而家特区里边，你好难实践嘅，苹果实喐你嘅。咁你搞掂东方嘅话，当年咧曾荫权嘅讲法就系咁嘅。你过一过堂啦， 嗱，我就唔可以完全違反咗，即係成個司法嘅程序嘅、 嗯、 通緝令出咗，係、 嗯、 咪？即係話你翻嚟嘅時候，我都要 charge 你。究竟入唔入罪，冇人可以 guarantee、 嗯。 雖然律政司有咁嘅意見， 好官僚， 亦都係啱嘅。喂，嗰啲證人一係就死咗，一、嗯、係就唔願意出庭，亦、 啊、 都時代久遠，係咪？咁佢、嗯、叫佢過一過呢個冷河，但係咧佢唔制， 好官僚嘅 性格。我收到個風。就唔制，咁亦都好自然嘅，佢係 A.O. 嚟噶嘛 ，A.O. 出身人嚟噶嘛，有少少法治精神噶嘛，咁跟住咧佢唔制咧，所以咧就狂喐貪爭啦， 咁係， 亦都抵死嘅，當然貪爭嘅， 咁啊， 係嘛，亦都兩嘢未必一定係有關係， 係，咁、嗯、但係佢嗱佢零五年啱啱即係其實佢話阿董建華上任啦，咁我睇翻而家呢個即係一周刊啦，咁佢就話其實嗰陣時專登去大埔去即係叫做係造訪呢、這個呢、這個馬晴坤就其實嗱係啦，即係私底下其實已經 make 咗個 deal 嘅暗示，即係咁樣樣，就係話，唉，即係會幫手嘅。咁但 係咁佢幫手嘅地方，咪就係話你嗰個冷河咯。係 咯， 係咪？ 係嘛？即係其實真係佢 even 嗰個時候，如果真係馬識真翻嚟嘅話，係唔會坐監嘅。 但而家馬識真 即係純粹係叫做係法律程序啦，要做足功夫啦，系咪？ 唔系可能系表面证供唔成立嗰只咯，系咪？即系、就是、你开头嗰个阶段就已经结束咯。 咁同， 但你唔可以，因为我哋沿袭咗系成个一个法治嘅制度嘅时候， 系 出咗呢一个嘅所谓嘅拘捕令啦， 系 系嘛？ 即 系、就是、你违反咗假释嘅条件啦，咁、样，咁我都要做翻呢个程序噶嘛。所以其实而家梁振英咧，确实系做翻呢样嘢嘅。 系啊， 冇翻飞嘅， 一样啫嘛。 正如刘梦红爆出嚟嗰样嘢，点样拉拢，即系帮佢拉拢嗰样嘢。 喂，其实我觉得 其实你配合咗成个故事噶， 喺机场贵宾室嗰度等住，然后叫阿系咁样嗌阿马生支持佢啊嘛。 当时就帮佢啊 扯皮条啦， 系帮六百九。 你接翻个故事落去啦， 即系帮六百九同埋边个扯皮条？ 而家接翻个故事落去噶啦。 其实系， 喂、啊， 但系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咧，今时今日咧，阿六百九做呢样嘢咧。其實係比當其時曾蔭權咧仲冒險嘅，因為其實已經啊邊個啊劉夢紅已經爆咗呢件嘢出嚟啊嘛，咁佢再做即係其實佢再幫啊即係嗱佢而家啊呢、這個一周刊已經話佢而家係放生呢個馬識真啦，咁其實你咪等於瓜田李下啫嘛，係好明顯嘅瓜田李下嘅咯，已經係。 但係問題馬識真佢嘅要求咧係更加進一步喎，係直接撤銷嗰個通緝令喎，佢連過堂都唔肯喎，大佬就嚟瓜啦，佢怕咩啫？ 系嘛， 系咯， 唔知佢肯唔肯翻嚟啦。 我谂呢个有面子嘅问题啦，系亦都有即系几廿岁人， 吓、 即系佢觉得你应该即系可以放过佢就放过佢啦。佢、都即系半坐监坐几廿年咯。 即系佢唔想俾人抛，都唔想俾人抛， 系唔使抛啊。而系个问题就系你喺个过程里边要经过呢个程序啊嘛，你可以保释外出噶嘛。即使你话翻到嚟，我。執行嗰個嘅假釋令，我要拘捕你，咁你都可以向法庭申請，即係要求離開㗎。你七十幾歲咯，係咪先？ 我係六八九，我而家企硬啊，真係。 企硬咩先？ 喂，你咪一定要去過堂咯？ 佢而家冇啊，而家罕有地係自己主動，可能通咗水話俾佢聽，叫佢去法庭申請嗰個撤銷。即係呢個拘捕令咁滯啦，直情係， 係啊， 即係違反保釋條件啦。其實呢個係好罕有嘅，律政司亦都好少咁樣揭嘅底牌俾人嘅，揭揭下底牌，原來林 一早揭咗啦。 梁愛詩退休之前已經係個底牌話俾人聽嘅，即係話其實而家你係。睇到係有丟嘅， 唔係呢個咪完完全全係程序公義嘅崩潰咯。 李成嘅集團同政府，無論喺港英嘅殖民地年代到特區政府三任嘅政府，都係有丟過嘅。 係啊，但問題頭兩任起碼都要第一，梁愛詩嗰邊 最賤就係英國佬， 係啊， 哇收咗錢嘅喎。 嗱、第一，我投資咗搞 Eastern Express， 諗住以為撐你；第二，捐埋錢俾你保守黨，乜村都冇做過。 係啊。 系嘛、啊？可能背后已经同阿爷倾掂数，都唔顶，我唔知啦吓、啊。 但我觉得佢哋最正确呢、啊這个做法。 其实阿爷咧，佢最近都放咗风嘅，佢就话即系据闻啦，就系话嗱，你可即系其实佢对阿马识真翻嚟香港咧，其实佢冇咩即系特别嘅取态嘅中立嘅。但如果你即系你唔可以做得太核突咯。 即係如果你話喂又要牽涉到一啲法制嘅矛盾啊，又話屌即係刺激呢、這個即係香港嘅法治精神啊，喂即係 阿爺幾時咁重視呢啲咁嘅嘢啊，大佬 係嘛？屌， 喂佢大把人保外就醫啊，大把人有即係作個理由， 黃丹啦、吳以開希啦嗰啲，可唔可以要同一個方法翻翻嚟中國大陸咧？如果咁樣嘅話， 唔係即係講就咁講啦，係咪？即係我睇即係即係呢啲網上媒體、 啊。唔係呢個，如果真係即係糊糊碌碌，或者係有意無意，或者背後有政治陰謀，令到即係呢一個 case 係變成個結局、就係即係你可以自由出入嘅。咁、呢個當然係唔好啦。 唔係，但 係即係你話係冇證據， 嗯， 或者嗰啲證人已經係唔在生。 係啊， 因為 criminal case 就唔好似 civil case 咁嘅 ，civil case 有年限噶嘛，即係你去追溯。嘅時候有七年啊，或者有啲地方十年啊，咁樣年限噶嘛。喂，但係你呢一個嘅 criminal case 係跟你一世噶嘛，你殺咗人就殺咗人啦、啊，啱唔啱啊？係咪你強姦咗強姦咗嗱？我唔係咁嘅意思啊，而係你確實係有咁嘅嫌疑 put 到上去呢一個 court 嘅時候。 喂，等先， 你就要處理噶嘛？ 我哋為咗報答馬生，我哋係咪應該學日本咁樣喺 criminal case 入邊都要加翻個追訴權30年？亦即係話，因為日本嗰度咧查案，佢係需要30年之內咧破單案，如果唔係咧，成單案就close case 唔成立噶啦，係啦，費事煩。 乜嗱， 香港咪 係啦， 要報答翻阿馬三啊，一定要咁樣做咯。 咁時間上已經 satisfy 到啦，因為其實你當其時嘅人證物證啊，其實你都好難追究翻啦，係咪？咁所以如果唔係嘅，你而家你都即係其實你 proceed 唔到啦。唔係，但阿土我另一樣想問嘅問題就係話嗱。而家有一個講法就係話，阿梁振英就係其實為咗連任，就即係其實去放生佢，即係其實以求係得到呢個東方即係嘅支持啦。喂，你覺得咁樣能夠即係其實得其所需啦咩？其實你覺得係？ 喂，你溝曬香港幾大主流傳媒都冇用㗎，梁振英 係咯， 係嘛？ 嗯， 某位阿哥話齋，而家靠新媒體嘅喎，係咪先？ 係 啊，你點可以淨係靠即係傳統？我講你溝掂蘋果又唔掂， 係 溝埋即係東方亦都唔掂嘅噃。 係，唔係佢係想利用呢啲咁嘅主流傳媒，然後咧就見夾一個聲勢出嚟，影響到阿爺，然後再禁制去選委會嗰度選翻佢啊嘛。新媒體做唔到呢一樣嘢嘛。 另外一樣嘢就係你防， 即係你話阿爺只係睇住啲主流傳媒嗰個嘅 response 嘅啫。 嗯，好正常啊。另一個問題就係你防民之口防即係甚於防川啦、啊，即係。其实你讲到最后尾，即系你讲到最后尾，如果你系即系2017年要选特首，即系你系有选择嘅，即系你有几个 candidate 俾佢可以俾你拣嘅。喂，你一个有咁多即系叫做系呢啲咁样嘅嘢俾人抽称，尤其系你可以因为咁样而放生，即系呢个东方嘅，即系你咁样俾人讲咁多呢啲咁嘅闲话，你觉得你仲可能会选你咩？即系其实嗱，你传媒界一样嘢啫，嗱，你有一个苹果去针你啊。你一窩粥裏面有一篤屎啊！其實你已經唔，你真 係 好難。 同埋你都要諗清楚個問題，就係所謂 media， 係 中文嘅譯名就叫媒介， 係 啊，係啊， 佢只係中介嘅啫。 係、 你個政府究竟受唔受到市民大眾嘅支持，係睇呢一個，淨係睇個中介咩？個中介其實只係反映到市民大眾嘅意見嘅啫嘛。如果你用學你呢個講法嚟講，佢只係真係一個 media 嚟啫，一個媒介嚟啫。同埋媒介，如果你要走向市場嘅話，你都唔可以唔睇市場嘅反應啊。 係， 呢個先至係成個問題嘅重點啊。 嗯 嗯， 如果你諗住以為我揸住份即係media， 用咗公器， 係 去想做你想做嘅嘢，你真係痴心妄想。 係 蘋果都要走市場主導。 嗯， 係啊。 我記得一次即係肥佬都咁講啦。 嗯， 佢話我哋嗰份係一份中產階級嘅報紙。OK，所以咧我哋有啲嘅價值咧係我要 keep 嘅。 係 係嘛？例如法治啊、人權啊、自由啊呢啲咁核心價值，呢啲係我係 sell 俾中產嘅嘢嚟噶嘛。 嗯， 調翻轉頭，正如我一開手所講嘅，東方報業集團嘅。佢好明顯就係為民請命，變成一個即係弱者嘅一個反撲，咁佢係捉嗰啲低下階層嘅市民， 係 係啊， 六八九你維護唔到核心價值，維護唔到低下階層市民嘅利益，嗰、那個 media 點樣撐你啊？撐條輪咩？ 係 係咪先？即係你以為揸住個 media？就係、是、可以撐得到場啊，係嘛？你以為有個麥，淨係得你嗰個麥就搞掂啊？ 你估呢度係北韓啊？你估係當年嘅蘇聯啊？ 係， 你以為1984 George Orwell 形容嘅即係世界 啊？啱，你嗰個 media 你係 open 嘅時候，你已經好難去即係主導啦，好難去當面嚟啦。其實你點樣去 control 咧？ 唔係冇黐心，我覺得689唔好黐心妄想。你為自己好，為你屋企人好。为香港好， 哇！你就佢， 哇！你好， 喂，你都好连任啦，系嘛？你连任到，哎，其实老实讲，对反对派嚟讲，多谢你， 系 ，thank you very much， 系， 你继续做落去，我哋继续有个箭靶， 嗯， 唯一嘅功能系呢样嘢啫嘛，系咪？ 嗯， 即系你为共产党好， 系， 为习近平好，你都冇搞埋啲咁嘅嘢啦，系嘛？大佬，内地都大把维权事件发生，你香港又会喺度搞， 嗯， 系嘛？能力不足之余。仲係個問題就係面目可憎嘛，喺香港人嘅角度嚟講。 嗯，哦，喂，好啦，即係講呢個馬識真講得差唔多，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再講過。 芒果失收，花生起義。HK Peanut 2014。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耶。联同九零世代。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第二节翻嚟呢个嘅大军阀，就好多人咧就想讲我呢、這、一个讲 Betty 呢个故事， 但系头先新比都讲咗咯， 系， 仲讲 我哋花生台嘅幕后台长咧就猛问我你会唔会讲呢个问题， 系， 咁我哋另外一个搏击会嘅主持咧火强兄。 系， 即系维园阿伯咧，都系咁咧。PM 我就话阿土，你究竟点样睇呢个问题？ 佢仲想揾佢上嚟添， 我真系想揾佢上嚟噶，因为佢系右派嚟噶嘛， 系 系啊， 即系佢标榜自己系右派，咪都承认咗当年曾经加入过即系呢个自由党噶嘛，系嘛，即系 自由党系右派，唔捻知喎，真系 自由党系咪右派？ 你睇咩 standard 睇啦？ 佢应该系嘅。 哦， 即係佢係減少福利、減少政府開支，因為認為人咧應該係要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呢個應該係社會進步嘅機制嚟嘅。 尤其 係 I appreciate very much。 尤其係反對一樣嘢就係濫用個福利制度，就係其實就係反對 free lunch 呢樣嘢。 我奇怪佢問我咧，我好快答佢。 嗯， 不過咧我唔講立場住啦。 係， 因為點解咧？啲人話咧聽陶君衡嘅節目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我快太快啦，好似啲政客咁咧，係先表達立場咧，先解釋嘅理由嘅。 嗯， 不如我哋逐個分析呢、這、一個即係、就是、Betty 呢一個嘅 policy 好唔好啊？係咪會咁好啲啊？ 好，嗱，阿龍你講講啦，你嗰啲基本資料你識唔識講啊？ 哇，唔識講啊，你講啊， 咁樣啫，唔係就咁樣嘅。其實咧，嗱呢個 Betty 就好撚犀利啦，就。嚇、啊！就咁佢就話，即係其實據聞就係、是、嗱，其實大陸即係有個一孩政策，即係其實呢個 Betty 係第二胎嚟嘅。咁佢自己本身佢老豆咧，其實是香港人嚟嘅，但係佢老豆又唔係永久性居民嚟嘅喎。 係嘛？即係如果即係佢老豆係永久性居民嘅話咧，就冇咁大問題啦。咁佢就一直喺大陸啦，出生咗之後，咁其實咧佢嚟香港之前喺大陸都冇一個身份嘅啦，已經係。 唔係想補充一下，你係因為佢本身有個家姐，佢家姐就已經有一個 就已經 係 嚟咗香港啦， 係啦，嚟咗香港，咁所以 戶籍㗎啦，嗰係身份證。 我身份證唔係，因為但係佢喺大陸啲有個戶籍先至可以有個身份證。 因為一孩政策 係。 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制度，其實這個是一個違反國際人權的，即是我生多少細路， 是 是、啊、我們的政府是不應該用這個行政的手段、特別在城市裏面。OK， 那 that's why 呢這個的 Betty 呢其實他是沒有戶籍的。 是啊， 沒有戶籍的除非你給錢。是不是即是貪污，即是 總之課稅買戶籍， 買了個戶籍回來。 不用貪污給錢的，可以 給錢。 是罰錢，就叫 罰錢這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如果冇一個戶籍同埋身份嘅話，即係話你由即係去醫院喺內地 嚇、 去讀書，所有嘢都係冇嘅。 嗯， 係啊， 所有嘢都係冇。 嗯， 係啊。 所以我今日睇到就話佢八歲之前係從來連26個英文字母都唔識嘅一個人。 其實佢老豆可以喺上面買翻個戶籍翻嚟幫佢搞掂， 但係冇錢啊嘛。 呢個係此其一， 有錢就解決曬問題啦。 此其二就係你都可以話叫佢翻到內地去團聚嘅、 嗯啊。 即使佢有冇戶籍都好啦，唔關我哋事噶嘛。你老豆老母雖然係擁有香港嘅。身份證的身份， 嗯， 可以翻去團聚咁啊！但係個問題、就是， 咁但係佢就好用啦。八歲嘅時候咧， 佢就 set 通單咗喺香港，係、咪？ 嗯， 佢偷。 咁你為咗一個女，咁啊唯有個女話自己係偷渡，係咪？究竟係個老豆負責除咗找數之外，究竟仲有冇其他嘢做過咧？即係話幫我安排咧，即係呢個其實係幾匪夷所思㗎。 咁我相信佢偷渡落嚟個價錢咧，一定係比上面罰款係平嘅。如果唔係嘅話，神早就搞掂咗啦。 Cost effectiveness 係啦， 平歸平，但係問題嗰個 Betty 佢自己本身話咩？佢識咗個蛇頭，跟住個蛇頭一齊落嚟香港。 好或者我匪夷所思。 好匪夷所思，喂！即係大家都有睇過，即係70年代佢叫打蛇嘅戲。喂，你跟得個蛇頭，你預咗俾個蛇頭淫肉㗎啦。但係問題你完完全全係唔記得咗你當。当年点样俾个蛇头淫辱，就净系记得入境处嘅职员如何，即系对佢威逼利诱，要佢将呢个嘅偷渡嘅责任推卸落去佢家人嗰度。喂，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反驳嘅故事嚟嘅。 哦，即系你觉得反驳？ 喂，梗系啦， 呢份唔理佢反唔反驳啦。咁就其实佢就去到大概八岁嘅时候，佢最后尾就因为一个叫做呢个区议员啦，帮佢揾到间村校去读书嘅。其实就 嗯， 系嘛，即系佢之前系未完全未读过书啦，咁样样。 唔系咁啊，但系翻转头个问题咁啊点咧？ 嗯， 香港边个唔系偷渡噶？ 唔係，咁你係講上一代嘅。 喂，香港上一代有邊個唔係偷渡落嚟㗎？李嘉誠係偷渡 ，OK？ 做我哋節目嘉賓嘅劉夢紅係偷渡。即使今日擺喺 A 1頭版嘅《蘋果日報》個老闆肥佬禮都係偷渡啦。 喂，問題 不過喺唔同嘅時間裏面有唔同嘅 policy。 係， 嗯， 八十年代之前嘅抵累政策， 係、啊， 過到嚟就 OK 啦。之前就如果冇記錯嘅話咧，過到界限街就 OK 啦。 嗯。 是咪？ 嗯， 有咩問題啊？ 嗯， 唔係你覺得呢個係違反嗰、那個法律嘅制度，應該遣返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佢冇户籍，入境處係遣返唔到啊嘛。係遣去邊度啊？即正如佢嗰篇文裏面所講嘅，除非你遣返佢，遣佢出公海嘅啫噃。 嗯， 喂 ，OK。 喂，點解要俾行街紙啊？喂，其實香港特區政府啊，喺呢個過程裏面啊。 嗯 已經係證明佢係完全守翻呢一個嘅法律同規則啦。 嗯 嗯， 佢嘅 discretion 係拖咗十幾年先行使得到啊。 嗯 嗯， 你經過幾多個部門啊？入境處其中一個最關鍵嘅醫管局佢睇醫生。 嗯 嗯 ，OK， 九九歲一日啊嘛。 上堂嘅時候，即係你話去村校區員寫俾佢嘅嚇，上再去中學，再去考會考。 係， 喂 ，DSE。 系嘛？有乜嘢？你哋覺得即係嗰個係好大嘅法律問題啊？ 嗯、 如果你講緊法律問題嘅話，我再答你。1999年嘅時候，個人大釋法。 嗯 呢個就係成個制度同埋一個法律裏面嘅受害者。人大釋法好明顯係違反法治嘅制度，因為終審法庭已經判決咗啦嘛。香港人所生嘅內地子女或者外國生嘅子女。 都可以享有香港居留權。咁而家後尾熄咗法嘅情況之下，就係、是、製造咗呢個 Betty 出嚟、 嗯。 因為頭先、你都噏咗佢幾句嘅、就話因為佢老豆老母生佢嘅時候，佢未攞到永久居民嘅身份啊。 嗯 嗯， 就未有七年嘅時間。 係， 你釋法就做咗呢樣嘢啊嘛。 嗯， 邊一個違反個法律先啊，大佬？ 嗯， 你話佢公民抗命係佢偷渡落嚟。 嗯 ，OK， 咁呢個係唔啱，咁你可以咁講嘅。 係， 但問題就係你政府無論係內地同埋香港嘅政府所製造嘅政策都係有問題噶嘛。 嗯， 佢話一百六十七萬，佢撚咗邊啊？ 係， 嗰啲人去咗邊撚度啊？系咪？即系作出嚟噶嘛，大佬，系、方便佢违反成个法治制度噶嘛？释法仲唔系？你睇翻基本法，当年系要终审法庭喺判案之前、涉及国防外交嘅先可以攞提交呢个人大去做释法噶嘛？佢都唔系跟呢个程序啊！佢粗暴咁践踏咗人哋嘅人权啊！ 系， 系嘛？你话当年写错基本法一件事，喺、法律上边 修改咯， 或者你政治上系唔合理嘅。一件事，但你已經寫了啦，執行緊個法律，係咪？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所謂法治啊、釋法，喂，你睇個大嗰個方向先啦。 唔係阿土，你已經講曬你嘅立場啦，已經係嘛？ 唔係我即係我唔係佢我回應翻所謂即係違法嗰樣嘢。 係 喂，屌！當年你老豆老母係咪違法啦、偷渡落嚟嘅時候？你阿爺阿嫲係咪違法啊，阿哥？ 係 係， 係咪先？總有違法㗎。你好彩，你就係抵累政策裏面嘅受益者。 嗯 嗯， 你唔好彩就係、是、你俾人喺個邊境嗰度，一係就俾人哋射兩槍，一係就俾鯊魚食咗。 唔係，但係其實咧， 係嘛？ 阿土，我諗咧，即係本 即係唔好睇得呢樣嘢太 serious。 係。 即係你問我，即係又講立場啦。 係。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追求美好生活嘅權利。 即係水往低流， 係嘛？點解要咁咧？ 即係其實 Even 係即係嗰陣時咧，佢細個嘅時候，佢話即係睇醫生係嘛？有個律師，唔係有個護士就喺度即係揶揄佢啦，係咪？就話唉，即係點解你即係都唔為自己做一啲嘢啊？即係你唉，你咁耐你都攞唔到張身份證，喂你真係喂你咁喂你咁 Q 冇用啊！差唔多咁嘅意思啦，即係喺度即係好多刺激佢啦。就話唉，人生咧要做好多決定嘅，即係零七唔係即係九七年嘅時候咧，即係個護士咁講啊。其實我都做一個決定㗎，即係其實即係移民㗎。其實嗰陣時其實佢都。 唔係佢串佢 香港， 你唔好咁大個圈啦。佢串佢一句説話，即係個護士就話攞咗身份證有幾難啊？ 係 個 point 就係呢一度啊。 即係 even 佢自己 點解你十七歲人做一個 unknown 嘅身份啊？喺醫院度，喂阿姐，即係個護士，如果我係佢，我都反面啦、啊。 係 阿姐，你唔係護士嚟嘅咩？你幾時做入境處職員啊？ 八卦問下啫，唔俾嘅。 你使乜咁揶揄我啊？係咪？关你春事啊！我而家俾市价嚟入你医管局啊！佢嗰篇万字宣言讲啊，入急症室系九嚿水啊！后屘个医生都同佢讲啊，阿妹妹，其实你系咪应该去私家医院啊？你用呢个价钱， 嗯 嗯， 嗰阵时候佢有冇攞紧资源啊？有，系嘛？呢个即系唔系 point 嚟噶嘛？同埋嗰个护士，你唔好扮嘢啦。当年你都有个抉择，可以移民去，不过香港嘅护士嘅人工系好高噶。 嗯， 阿姐。香港，你點解投翻喺香港？因為香港護士嘅人工高啊，大佬。 嗯。 少則四五萬，多則五七八萬蚊人工一個月㗎、多過我哋香港好多人㗎，你唔好扮嘢啦，係咪先？即係佢寫呢一段説話，去即係話呢一個嘅護士，我覺得某程度上即係個話俾大家聽，佢係受過委屈咯。 係。 喺一個過程裏面，佢係受過委屈嘅。 唔係佢亦都講過一樣嘢， 由小學到中學到考呢一個 DSE 到入大學嘅過程裏面， 即係每次病咧，佢都好內疚嘅。佢都話，因為其實係佢要即係睇醫生嘅成本係比任何人都高嘅。咁其實嗱，阿土你講過咁多你嘅意見啦，即係你亦都聽即係其實即係點解啲人去 criticize 佢啦？ 唔係我睇完嗰啲 criticism 之後咧，我其實真係好百思不得其解。 嗯。 唯一嘅就係右派嘅不是右派， 嗯， 即係右撚不是右撚， 嗯 嗯， 喂，佢呢一個好明顯係一個獅子山下故事嚟噶嘛， 嗯， 發憤圖強，喂，我係佢，對唔住，我真係即係自慚形餉，就係我真係冇咁嘅鬥志啊，去衝破難關， 喂，幾難啊！你只對自己嘅未來冇 uncertainty，、嗯、你只係攞住張行街紙，我邊有可能有心機讀書啊？ 係， 仲要考到醫學院，即係話你嘅成績隨時喺我嘅年代，即係攞四條 A 啦，即係考 A level 嘅時候。 其實嗰班呢個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嘅道理嚟嘅。從來人咧，即係其實喺身份危機啊，或者其實喺生存危機啊，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即係佢冇個身份已經係生存危機嚟㗎啦。其實，喂，咁你先至會發奮㗎嘛。其實，唔係如果你話要同香港人比較咧，香港人咧或者香港呢一代嘅青少年，肯定係冇可能好似佢咁發奮嘅，因為其實人往往係即係其實喺個危機裏邊嚟講，佢先至激發到自己潛能嘅啫嘛。咁嗱。即係如果你話個人嘅 story 嚟講咧，即係意志力上面，即係其實佢係好值得去，即係點講啊？即係去學習啦，喺意志力上面係佢係無疑係一個奮鬥嘅故事。唔係，但係嗱有一個， 同埋我懷疑有冇啲人咧，即係我睇咗兩次，嗯、即係我覺得好感動。 嗯， 佢嗰一萬， 即係佢嗰個自轉啦，所謂 係啊，佢嗰個自轉真係一個好、嗯，即係好明顯一個奮鬥嘅故事。 嗯， 即係有一首歌佢送俾佢就 My Way 嘛。 嗯， 係咪啊？即係英文嗰首啊， 係、嗯、 嘛？或者好多勵志嘅歌曲其實都啱佢啦。喂，金昆蘭，喂，你明明我考到嗰個試，即係我已經過到關㗎啦。 係， 嗯， 因為你都唔俾我入， 係， 係嘛？啲人就話：喂，有冇搞錯啊？我哋培訓一個醫生一年，即係最少百零二百萬閒底啦。咁我點解要益你咧？咁樣，喂，我倒問翻個問題喎。咁係咪入得醫學院嘅香港人屌唔撚準移民㗎？ 嗱，咁佢自己本身 係咪唔可以移民先？ 好多醫生移民㗎喎。 唔係咯，最有條件移民嘅就係醫生嘛。屌你話嗱，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咯。 嗯， 係咪？ 嚇！ 咁而家咪好咯，你俾佢身份證，佢咪焗佢個屋企人又喺香港。 嗯， 啊，你望佢唔好移民啦，你使乜加多個條件就係佢唔可以申請移民啦？ 嗯， 係咪先？ 嗯， 即係我又唔覺得，同埋全世界即係除咗部分地區嘅醫學院係唔、嗯、收 resident 之外。non-resident 之外、嗯，有部分都收㗎啦。 係， 當年好多香港人咪去英聯邦嘅大學裏面係讀醫學院，跟住翻返嚟香港咪自動執執。 哦，嗰啲緬甸醫生嗰啲係嘛？ 喺美國就算有啲地方都係會，即係唔同州有唔同嘅規矩啦。即係正如我考美國會計師嘅牌，有啲地方都係唔收，即係 overseas， 即係non-resident 或者 overseas student 啦，係咪？咁你總可以舉到啲咁嘅例子。 嗯。 不過如果我係美國佬。我收呢個精英，我收呢個精英。喂，佢咁困難嘅環境裏面，佢屋企又唔係話太有錢，佢真係住元朗天水圍嗰啲地方，睇佢揀嗰啲學咩天水圍中學啊嘛，係嘛？ 係天官， 同埋一啲村校咯。 喂，點解美國係 land of opportunity？ 係 就係因為佢係專係揀呢啲，喺、 嗯、 困難嘅環境裏面能夠成長嘅人噶嘛。 嗯， 呢個係所以點解阿維園阿伯先係真右派啊嘛，大佬喂，佢呢個唔係獅子山下嘅故事啊！ 嗯， 咁撚惡劣嘅環境裏面，你都可以發奮圖強。喂，我哋十個九個半啊，或者九個九都放棄咗啦。 嗯， 係咪？仲人生做咩意義啊？我睇唔到自己嘅未來，我搏乜 Q 啊，大佬？係咪？ 嗯， 喂，所以我真認真睇嗱，我唔知嗰啲 comments 嘅人咧喺網上我都立過少少。 係， 咁、嗯、我有冇睇過佢呢一萬字噶？ 唔係嗱，咁樣樣。如果你講一萬字嚟講咧，其實好多 personal 嘅感受咧，咁係好 touching 嘅，其實係嗱。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講翻就係話批評佢啲人咧，其實我諗即係值得提嘅，就其實係就係話佢會唔會就係鼓勵咗一啲人，即係其實咁多即係大陸人咧，其實係金冇咁樣嘅，即係標示 我哋而家香港嘅一個制度或者福利， 尤其係其實嗰個問題資源係大陸嘅政策缺陷嚟噶嘛，即係一孩制度其實係 咁，你都唔係嗰啲人去受呢個苦㗎。 但係佢哋亦都話就係唔係香港人去埋嘅單啊嘛？ 咪係唔係香港人埋呢個單係咪最關鍵嘅問題咧？ 嗯， 喂，你可唔可以睇到一個人？ 嗯， 佢又翻唔到內地， 係 喺香港又冇呢一個嘅身份證嘅時候，變咗人球啊？ 嗯， 喂，做人有少少憐憫之心好唔好啊？ 嗯， 喂，當年香港人都唔係咁噶。 嗯， 當年香港人見到非洲呢一個嘅埃塞俄比亞 內戰啊嘛。 跟住咧就係即係饑荒嘅時候，大家都會有少同情之心，係嘛？ 嗱，到 喂政府嘅政策契弟冚家產，即係搞到大家冚家產啦。一件事，但我哋都唔可以話係完全係唔理嘅。同埋你喂香港政府亦都係守得好緊喎呢條線。 嗯， 你唔好話佢亂鳩唔嚟喎，變咗特區政府之後，佢依然跟翻 嗰個制度喎，佢最多俾 discretion 你啫， 嗯， 嘅 discretion 都係一個制度嚟嘅，係咪？重重關卡， 係 搞十幾年都死都唔肯俾個身份證你，係咪？去醫院嘅時候要俾試駕，係咪？你讀書嘅時候又要寫呢樣寫嗰樣去 prove 你，亦都話俾你聽你係冇前途冇希望嘅。而佢都搞得掂喎，呢個女仔。 呢個係建基於一個制度焦慮嘅問題啊嘛。 嗱，好，我嘗試問呢個問題啊。嗱，當年即係其實港英時代，即係亦都有越南難民，即係其實湧來香港啦。喂，其實如果佢哋係好發奮圖強嘅話，其實係咪同樣都俾一個即係其實 Betty 嘅待遇俾佢咧？即係譬如嗱， 有部分有㗎。啊，當年有啲去唔到西方嘅國家嗰啲咧，港英都係俾咗 discretion 㗎。 嗯， 其實 因為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做 vetting 㗎嘛。 但係佢量大喎， 佢證實佢一個難民身份嘅。而當陣時香港只係作為第一收容港嘅啫嘛。 嗯， 即係我做 vetting 嘅啫嘛。vet 到嘅話就俾你去美國、英國其他西方國家嘛。 嗯， 後尾西方國家契弟嘅一樣嘢就係，是，第一聯合國唔找數，第二就係，是，即係開始唔收啦。 嗯， 係嘛？後尾咪所以有秩序遣返咯，即係遣返啲越南船民咯。或者有部分呢，啊，即係有爭議嘅， 嗯， 就都係使咗 discretion 㗎啦，都係吸納咗去即係香港嘅社會裏面。 其實阿土仔幾個講係數量問題㗎嘛，即係如果當年即係越南難民咁嘅數量相對於而家大陸人咁龐大嘅數量其實都係接受唔到嘅話，喂，點解香港嘅制度要承載呢班人呢？ 佢唔係純粹一個新移民喎，應該咁樣區分喎。佢，老豆老母係香港人嚟㗎。 嗯， 佢唔係點無端偷渡啊？ 嗯， 佢偷渡去邊啊，大佬？ 喂，咁 偷渡去做乜嘢啊？ 是應該要負責任咧 ？Day one， 即係點解？ 喂，如果你問我嘅責任，佢梗係有啦。 係， 佢用呢個方法，難聽啲講就叫巧取豪奪或者 abuse 嘅制度。但係成個問題係在於人大釋法同埋呢個一孩政策啊嘛。 嗯 嗯， 成個問題就係在於成個基本法當然咁寫啊嘛。你當年寫基本法點解要咁寫啊？就是，因為你想你驚香港人人才外流啊嘛，你驚香港人怕撚咗共產黨走撚咗佢，或者你嘅下一代都以後都唔會再喺香港，所以我要吸啲人翻嚟啊嘛。 嗯 嗯 嗯，係 先至會有呢一個基本法裏面寫香港人所生嘅內地子女， 嗯 嗯， 唔係就係內地添，外地都係係可以擁有香港嘅永久居留權。 系， 咁你而家识咗法腿，咁佢点啊？ 嗯， 唔系我人咧就系唯一一样嘢嘅弱点就系我有恻隐之心嘅。 嗯， 即系我亦都睇到佢呢个故事咯，我觉得喂佢有乜问题啊？呢，這个咪你香港人嘅精神咯。 系， 系嘛？几困难嘅逆境里边，我都挣扎求存，仲， 嗯， 成功，系嘛？喂，如果你俾我睇嘅第一次，我唔使睇啲 comments 啦。其实我都唔系睇 comments 先，我睇咗佢呢篇嘢之后，我好感动啊。 系。 系嘛？佢唔系冇感恩喎，佢话我仲有知足感恩嘅心。 嗯， 上天主动捉弄我嘅话， 嗯， 我就嚟要掉进深渊啦，一切化为乌有。但系佢依然系挣扎，呢个唔系香港人过去咁多年嚟所讲嘅嘢嘅咩？ 嗱，咁讲嗱，其实佢咧，佢对于大陆人嚟讲咧，即系尤其系大陆出身嘅第二胎嚟讲咧，系一个好即系系一个好奋发，系好热血嘅一个例子嚟嘅。即係其實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模仿嘅例子，模範嚟嘅。尤其係即係你又係第二胎，又要係女仔。喂，你生得第二胎，梗係想搏個男噶啦。喂，你知唔知原來喺大陸啊，好多如果係生第二胎仲有女嘅話咧，係俾人遺棄嘅。其實係，即係甚至乎係喂，屌你擺喺街裏邊係等人收養嘅，甚至乎有啲好坎坷嘅，俾人賣嘅。系嘛？即系唔系话杀唔杀啦？即系其实你话，即系其实嗰啲唔单止系冇个身份啦问题啦。喂，但系如果嗱，即系其实批评阿 Betty 呢啲人，其实唔系批评佢 personal， 就系话批评佢就系话会唔会有一个示范作用？哇！既然佢系一个咁即系咁上进，喂咁有希望嘅例子，佢可以即系其实系香港 俾钱算啦， 系香港系 搞到好似 Betty 咁困难啊！ 即系香港系佢逃生门嘅话， 对共产党嚟讲，而家呢个制度里边。俾錢咪解決咗個問題咯。不過我話俾你聽，有多人係冇錢嘅時候，佢點樣解決呢個問題？ 係水鬼， 你變成國際人球， 嗯， 內地又冇户籍，老豆老母嚟咗香港，係嘛？唔可以為咗佢就咁翻去㗎。 但問題 翻到去都冇用，都搞唔掂佢個户籍㗎，除咗俾錢之外，係咪？ 咁佢就係 咁我。如果你問我，我係怨呢個制度，佢係呢個制度嘅不幸者，係嘛？我就唔會屌佢啦。你屌佢做乜嘢啫？是咪？ 嗯， 喂，佢確實啦，頭先我講一半咋，佢， 嗯， 話我想盡一切辦法阻止你前行喺呢個世界。 嗯， 但無法阻止你擁有的夢想盡、情非常嘛，唔好俾人覺得自己成為伴到你嘅人。喂，佢呢個精神，This is life, this is sad story， 佢自己寫噶。 系， 哇，大佬，呢个十九岁嘅靓妹，对唔住啊，真系我十九嘅时候，真系仲柒下柒下，系嘛，顾住沟女，系嘛， 有咩好好嘅吉事啊，大佬，你唔好话十九岁啦，佢八岁嘅时候自己识偷渡啦，我都做唔到啦，大佬啊，我八岁我都系啱啱我老母肯俾我即系落街买豉油嘅咋，仲更何况话即系自己接触蛇头去偷渡，唔系，但系咁讲啦，即系如果即系如果比较嘅话咧。有啲人就會同佢辯護，就係話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即係stand for 呢個叫香港精神嘅。有啲人就係話佢都係即係support 反國教啦，佢都支持。 我唔明白有幾個論點就係咧，點解覺得佢寫呢一篇文嘅時候咧，佢覺得香港人欠咗佢？唔係、我覺得呢個制度欠咗佢喎。 唔係佢覺得 喺大陸嘅制度欠咗佢啊？ 係啊，香港嘅制度欠咗佢，因為你釋法咗嘛。你內地嘅一孩政策欠咗佢喎。系嘛？系咪调翻转头讲？唔系，我哋香港人欠咗佢，香港人冇欠任何人。我只系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我哋会有少少唔系好多嘅人道精神。 但系问题就系、佢而家制造个先例出嚟，就系话大陆人可以利用香港人嗰一种恻隐之心，走去 embrace 呢个制度啊嘛。 但系你有问题就系话。我哋即係你譬如好似你話我哋即係唔夠恻隱之心，唔夠同情心，咪因為其實同時間就係覺得話，喂， 我哋太多 啦，唔係， 我哋太多呢啲嘢啦。 有好多人覺得就係話，顧掂自己先啦。即係如果連香港人嘅基本嘅福利， 咁呢個女仔咪顧掂自己咯， 唔係啱 冇，佢靠咩啫？喂，佢有病嘅時候。佢俾市價九嚿水，佢睇急症室，大佬我真係揞唔出啦，大佬。 唔係，但問題而家佢呢個 sad story 係乜嘢呢？就係話佢而家佔用咗個醫學院嘅學位。咁當然啦，呢個佢發奮圖強，呢個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就係、喂，今時今日你見到香港八間大學都係大量嘅大陸學生嘅時候，然後呢一個偷渡落嚟嘅人， 政府 竟然 增加學位， 係啦， 同時間 係啦，唔係政府增唔增加學位係一樣嘢，而係 咪就係等你哋自己本身喺有限嘅資源底下鬼打鬼咯？呢、這個咪、 個問題咪喺呢度咯，即係結果咪。即系前几年咪有嗰啲 唔系，同埋你一个咧进步嘅城市，一个国际嘅城市。即系你头先我举个例子啫，美国佬实收呢个女啦。 系啊， 因为精英嚟噶嘛。佢真系知道啊，早知啊，我屌派 passport 俾你啦。我请你嚟哈佛啦。如果你真系咁叻嘅话，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咁叻啦。不过佢咁写啦，系咪？喂，美国都系一个移民城市嚟。但系美国一个 land of opportunity 嘅原因就系咧。最叻的人在曬嗰度，所有精英在曬嗰度。跟住我問你個問題啦，你契弟冇用嘅人，你又話佢攞曬你資源，精英佢話佢，你又話佢爭曬你啲飯碗，屌咁你要乜撚嘢人啊？ 唔係，但係好，你覺得 喂，即係你搬個龍門，永遠你都中噶嘛？ 但係如果咧，即係 除咗我生嘅細路，你係可以勉勉強強接受之外，係咪？ 嗱，好嗱， 佢老豆老母。唔系攞到永久居留权之前生佢，屌你就唔可以接受。 系， 喂，似乎有啲难。 唔系个问题，始终系在于香港嗰八间大学真系收太多大陆学生啊嘛。 唔系咁，你讲翻嗰个政策啦，你唔好捻讲佢啦。 咁佢咁你咁讲收咁嗰班人就系 sense 唔到嗰一样嘢，而觉得屌你老母偷渡嘅都落到嚟，都可以霸到我一个学位，咁我个仔点算？ 叫你咁样系咪即系等于鼓励咗偷渡咧？ 系咯，唔系啊？咁你鼓励港大系收啲渣嘅人啊？ 唔係鼓勵 喂，你調翻轉頭就話一定係你香港人優先去讀香港大學啊！嗱，我唔計即係內地人嗰筆，係咪？如果你港大要成為一個國際大學嘅話，你一定係收全世界所有嘅精英 啊！呢、這個好正常、 啊。如果你用右派嘅 logic 啊，嚇、啊、呢、這個我未必同意㗎，我要講清楚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哋係國際大學嚟㗎嘛，佢嘅犯錯嘅 policy 係咩咧？屌，佢收曬啲內地嘅人。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因為佢要 sell 啊嘛，因為佢而家 business 嘅營運噶啦嘛，所以嗰啲 master 咪全部俾曬佢哋咯。 係啊， 係咪其實你應該鼓勵多啲全世界歐美嘅國家嘅學生嚟你香港大學噶嘛，但係佢做唔撚到啊嘛。 歐咩美啊，哈薩克啊，中亞、伊朗嗰啲好多人好想嚟㗎，其實。但問題而家即係你而家呢個學位就係俾咗佢，而唔係俾嗰啲咁啊，即係伊朗啊、哈薩克嗰啲咁嘅精英學生落嚟啊嘛！你建立唔到個 meritocracy， 咪令到人哋質疑即係 Betty 呢個故仔咯。 咁你兩個問題啦。 咁啊，不過咁樣啦， 即係話如果你一作為一個國際嘅大學，你應該係收 精英嘅。 係啊，你咪要 set up 你嘅 meritocracy， 令到人哋信服佢咯。 就唔係淨係收內地學生。嗱，我覺得收內地學生呢樣嘢咧係有爭議嘅。 但係 你唔好混埋 Betty 呢個 case 嚟。 唔係，但係我同我覺得即係呢個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就係話咧，即係有好多，即係其實又係講到尾就係我唔想將呢樣嘢套落本唔本土派啦，因為其實我哋永遠係冇 關本土派咩事啫。 冇解答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那個、 關坐交咩事啫？嗱左咧就一定係 protectionism 嘅 ，OK， 其實同本土派差唔多嘅、嗯。如果你問我從意識形態角度嚟講，喂，佢呢一個好明顯係一個右派嘅故事嚟㗎， 嗯， 係咪啊？我 abuse 你嘅制度，我發奮圖強攞到你港大個學位，係咪啊？亦都港大作為一個即係右派嘅意識形態，我收一啲精英嘅學生。其实违反我的立场噶，屌好啦，咁样就 但系咁讲，成个讨论 until now 都冇人喺度讲点样堵塞，唔可以有第二个 Betty 出现。 咩第二个 Betty 出现啫？ 唔，喂，佢偷渡嘅，唔可以再用呢种嘅方法入学咯，最唔简单。嗯、然后再 set up 翻属于呢个大学自己本身嘅 时间差唔多啦，下节再翻嚟。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 Roger 史提芬。 咦，买齐排骨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排骨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喂，其实头先咧讲翻 Betty 嗰度啦，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就即系如果佢自己本身真系谂住话，即系去贡献翻香港嘅，即系亦都唔系话好似啲人咁讲，就系话唉话佢立身不良啊，又话即系其实佢系 abuse 呢个制度啊。咁如果佢真系香港。即係從來都係一樣嘢啫，就唔話你其實究竟你係咩種族啊，你邊度嚟啊？即係如果你係堅持或者你係 stand for 即係香港核心價值咧，其實香港係認你係香港人嘅，其實係咁即係好簡單喎。 我唔知而家香港乜嘢核心價值。 係 我睇完咧網上嗰啲 comment 之後咧，呢、這個已經唔係我熟悉嘅香港喎。 嗯 嗯， 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將所有嘢都係、即係一步到位，甚至乎係無限誇大。將嗰種仇恨， 嗯、 即係用種族嗰種仇恨，或者係宗族嗰種仇恨，係、加諸其他人身上咧。咪、對唔住喎，呢、這個唔係我認識嘅香港嚟嘅。即係我唯一閃過一刻咧，最近咧，係有移民嘅念頭，就係屌你咪癲㗎呢啲人。喂，呢、這個係咪我認識嘅香港嚟㗎？喂，唔係咁㗎喎，係嘛？呢、這個國際城市，唔好講包容咁撚老土嘅 term，少少 tolerance 啊，對人係嘛？喂，你老豆又系咁撚樣偷渡，你阿爺又系咁撚樣偷渡，喂，你想點啊？即係好似我哋網上有一條友咁講話，屌、我哋一於爭取叫港大撤銷佢嘅學籍，攞撚翻佢嘅身份證，係嘛？踢佢出呢個公海，喂，你係咪咁啊？我問呢啲人係咪想咁先？嗱，你屌撚完啦，咁你做嘢先啊，哥，係嘛？即係你又唔問翻你自己嘅祖先點撚樣落嚟嘅，撲街真係。系嘛？每一個人都要追求自己美好生活嘅權利。屌我哋香港人搏撚曬懵去到美國啊啲地方，去攞人哋個護照，係嘛？咪又係咁。 嗱咁啊嗱，其實以我理解咧，其實我覺得最 屌有制度你唔撚屌， 一孩政策你唔撚屌， 咪就係個制度問題， 明顯都違反人權嘅。你唔撚屌，九八年人大釋法，係嘛？同埋而家都有條隊嘅，頭先阿花龍嘅問題啊，爭取咗好耐呢班人，因為佢老豆老母未做永久居民之前已經生咗佢啦，所以攞唔到身份證啊嘛。 係啊， 而家有條隊嘅爭取緊㗎。 哦。 因為點解你唔可以俾呢啲人屌屌揈啊嘛？ 係、 除非你一個好不仁不義嘅政府嘅啫。咁、喂，佢又內地又冇户籍，屌又嚟唔撚到香港，咁做乜撚嘢人啊佢？ 係， 哦， 咁不如你叫佢自殺， 嗯， 係咪啊？ 嗯， 喂，加個可能性啫。咁呢個係咪我哋認識嘅香港嚟㗎？ 嗯， 喂，香港人即係雖然都係自私自利，係嘛，都係為自己嘅利益着想，都唔係見到人哋咁，完全一啲恻隱之心都冇噶。 咁但其實如果咧，你話承唔承認香港身份，睇下你相對嘅啫。即係如果我相對於張子怡嚟講咧，我覺得佢比較係香港人。雖然即係張子怡都有個張香港身份證，係嘛？即係相對於王菲嚟講，我覺得 Betty 都係香港人。你或者係相對於朗朗嚟講，我呢個 Betty 都係香港人。 就係見 哇！呢啲嗰啲即係有錢嗰啲咧，即係其實佢係攞香港張身份證咧，純粹係一個 visa 嚟嘅啫。即係我覺得相對呢啲人 方便去外國攞呢個免簽證， 呢啲冚家產嚟嘅，呢啲真係其實都唔係香港人。 唔係，所以其實佢呢個故事咧係好過頭先你舉嗰啲咩張子怡啊、郎朗啊、咩李雲迪啊嗰啲啦。 唔係，其實最撲街咧， 咁你就應該反對優才政策啦，撲街。 唔係咁嗰啲優才政策咧， 你屌柒佢咯。 優才有，咪有個區議員叫黃春平嘅，咪走去經過優才計劃走落嚟香港嗰度做政治人才咯。 你問我佢呢一萬字？其实如果编剧嘅话咧，揸住佢拍成一套电影， 拍戏啊，搵到萧柏， 都系一个励志嘅故事。 老咩萧许鞍华啦，梗系 系嘛？呢个一个励志嘅故事嚟噶。喂，喺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喂，我哋十个九个半，包括 including we all three，都放弃咗啦，都算够数啦。 喂，讲翻网友啲反应，点解会佢哋咁唔鍾意 Betty 呢个古仔，系在于即係头先 Anthony 所讲，喂，香港呢几年投资移民又好，即係经过各种唔同嘅方法入咗太多呢啲咁嘅。 咁你唔好攞呢个女嚟靓妹嚟发泄嘛，你屌柒嗰啲啦。 香港人就系揸住任何一种机会去发泄嘛。 屌你屌张子怡啦。系咪？你屌嗰啲優才啦，你屌投資嗰啲移民啦。 好可惜啊，張子怡只能夠係嗰個阿薄熙來可以。 哦，明白。 喂，好啦，呢、這個 topic 差唔多啦。 喂，好啦，差唔多啦。 誒，最近夠啦，又講翻啲。 陶家豪都係戇鳩噶啦，其實老實講。 係啊，你又真係。 即係我唔應該講呢個 topic 嘅，屌你包仔個個都叫我， 係嘛？ 唔係後台長又叫我唔好講， 呢個係左交的難題，你呢個係。 唔係我唔係左交嚟㗎，喂屌你睇我講成套嘢 啊！ 是右派的邏輯。 嗯。 哦。 OK。 是吧我咁 appreciate 呢個女仔就我覺得佢叻啊。 點 ?OK。 是吧 食咗先講啦冇講咁多。 嗰單嘢啦。 喂如果佢呀生我同年紀我未結婚我都追佢啦。咁叻。 得知你食咗啦冇講咁多。 得 ,OK。好差唔多。喂講啦即係呢個最近即係呢個嘩好巧合喎呢個時間即係而家咧，即係呢個阿毛哥啊，同埋即係呢個人力咧，就準備即係喺呢個財政預算啦、啊、拉布之前咧，喂而家審計署咧，喂似乎俾緊子彈佢哋喎， 哇夾埋㗎， 出呢個審計風暴咁樣樣、啊、喎，香港版嘅審計風暴喎、啊，就喺度大肆鞭撻咧，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政府係亂 Q 使錢啦、啊，尤其係呢個香港嘅盛事基金啦、啊，係嘛？屌你哇！即係佢原來即係話屌你年年豪宅1000萬。成千幾萬，喂，包括連續四年啊，撥款即係其實成百幾萬啊，俾呢個陳鑑林搞呢、這個即係你香港龍獅節啊，喂，呢個香港龍獅節，屌，即係完全係即係冇效益可言嘅，又咁你除咗呢單嘢之外啦，咁仲有啲即係打飛機嘅節目啦，係咪？即係喂，譬如好簡單就係話，即係嗰啲咩 唔使講咁遠啦 ，Anthony。喂，當年孟聯嚟香港， 係啊， 係咪？你咪俾曬啲飛機贊助商，咪嗰陣時候咪鬧過呢個盛事基金？ 係 啊， 係啊， 係嘛？ 九成內部認購啊嘛，講緊 有冇九成咁多啊？ 差唔多係嗰個數嚟㗎啦， 六七成啊嘛。喂，你作為一個基金，即係話政府俾錢嘅嘢，即係話攞我哋納税人嘅錢， 係啊， 係唔係應該？俾我哋一般嘅市民大眾，唔係借呢個機會俾你攞特權啊！ 係， 喂，我哋都可以公開買飛㗎嘛？屌我哋即係排通宵都冇人得買。 內部認購嗰班都納税人嚟嘅，你有冇咁講？ 內部認購嗰班阿哥就係嗰啲廣告商賺咗少少，屌你咪攞撚曬啲飛。喂，都唔係第一鑊㗎啦！你唔好話講阿陳鑑林做嗰個龍獅節啦。 係龍獅節， 系嘛？佢几捻多塔 Q 嘢？ 喂，仲有一单嘢系好捻离地嘅，即系嗰个咩高球赛，即系呢个咩诶，攞咗啲咩1500万拨款啊？几系2012年瑞银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嗯，我唔知道即系几时有即系搞过呢单咁嘅嘢。 有我都唔知 道啊！屌你，即系原来自己有玩晒佢93% 嘅门票咧。是派俾嘅，即系其实当地嘅，即系唔系，即系其实呢个场地嘅提供者嘅，即系只系自己打飞机，自己喺度玩 咗咧，就系、是、你全部系攞纳税人嘅钱，攞政府嘅钱嚟喂， 系啊， 呢啲咁嘅所谓基金， 系 啊，喂，所以我而家唯一觉得咧，嗱，廉政公署而家已经唔可靠啦，系、咪？即系上年都俾核數處處長孖呢一個嘅湯顯明啦，話佢喺度宴請啲即係內地嘅高官啊，係咁飲酒啊，咁跟住係咁喺度 set 係咪啊？ 喂，其實呢個已經好， 而家佢變咗拋青天啊！ 嗯，係喎、 啊、，department 係喎、啊，點喎？唔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奇怪喎，因為咧。阿梁振英上任嗰陣時咧，689上任嗰陣時，原來喂嗰陣時咪話揾咗個即係梁粉，即係去做呢個 算得機 係嘛？ 係，屌 即 係喂， 竟然一啲用都冇喎，即係係咁俾一啲政治難題俾佢搞喎，大佬，即係仲要喺即係呢咁嘅關鍵時候，即係呢個搞拉布嘅時候， 有冇關係我就唔知，但係核數署咧， 係 喂確實。港英唯一遺留落嚟咧嘅，即係最大嘅遺產嚟嘅。 嗯， 呢、這個 audit department， 喂，其實似乎比呢、這個廉署更加可靠， 同埋申訴專業公署 佢唔單止好似我哋一般嘅 auditor， 嗯， 做呢一個嘅 audit 一樣， 係 佢其實係做緊 value for money 啊嘛，係， 嗯， 即係 value for reasonableness， 嗯，即係做唔做到佢應有嘅角色啦。 冇錯，你使嗰筆錢究竟係咪衡工量值嘅？ 嗯。 呢、這個先至係比我哋一般嘅 auditor 係更好嘅地方嘛？我哋一般嘅 auditor 就話：，你盤數究竟係咪真實啦？係咪真係能夠反映到嘅情況？但我唔會 assess 你一樣嘢，究竟你使嗰啲錢 好似以、這個、 有冇道理噶嘛？ 嗱，好嗱，舉個例子， 當然規程我哋會睇啦。 好似呢個盛世基金搞咁樣，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個 mission statement 就係話，即係其實係即係提供即係提高自己香港嘅國際形象，即係其實係令到多啲咁樣外國遊客，即係其實咧就會即係慕名。而来咁，譬如好简单啦，你举翻头先嗰个高尔夫球嗰、那个即系嗰个公开赛咁，喂，你全部派俾自己有，喂，你点能够即系吸引啲外国游客啫？喂，你仲有一样嘢， 呢、這个就系九七回归之后、所谓嘅即系将内地嗰套嘢引入到香港，变成维威卫系嘛？大家系方便官商勾结。 系嘛？ 官商勾結、 其實早排房 利益輸送嚟噶呢啲。 喂，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喂，如果盛世基金係即係 work 嘅，喂，其實我諗大唔係即係其實外國啊嗰啲旅行團咧，應該以呢樣嘢嚟做招來嘅、哦。喂，有冇先？其實 我唔知有冇。 唔係嗱，除咗 Rugby Seven 之外，但係 Rugby Seven 唔係即係盛世基金噶嘛， 所以咧， 旅行者咯， 係咯， 旅行者又屬於樂施會自己搞翻。 That's why 有時我覺得。即係我都唔相信咧，政府嘅介入同干預咧，喺呢啲咁嘅 完全係唔 work 嘅。即係 Sammy 嘅商業活動裏面咧， 揸馬都係啫嘛。 你寧願 Rugby Seven 啊， 係邊個係邊個做主辦啊？即係邊個 sponsor 啊？國泰嘛， 係咯，揸馬仲有 OK 啊， 揸馬 揸馬咯 ，OK 咯，就真係盛事啦。 喂，唔使你689嚟撐場添啊！ 冇錯，政府斗領都唔使使。喂，呢啲咁嘅商業機構為咗自己嘅品牌 係。 就搞掂啦！喂，你國泰自然會喺全世界各地嘅即係branch office 裏面 sell 香港 Rugby Seven， 叫啲友嚟睇啦，話俾你聽邊幾隊啦，係咪先？渣打馬拉松由90年代中後期開始搞，喂，變成唔單止係香港人嘅生活嘅一部分， 世界盛事嚟嘅，其實呢個 世界盛事嚟㗎嘛， 係啊， 你應該做一個政府鼓勵嗰啲。商家佬，即係所謂唯利是圖嘅商家佬，我俾你 sponsor 呢個 project 啦，你搞好佢啦，係嘛？自己斗領都唔使出，而家你就變成咩咧？攤派，揾 Jackson， 正如你頭先舉嗰個咩啊嘛，陳鑑林嗰個龍獅香港啊嘛， 即係打飛機嘅。 喂，你 audit department challenge 佢咩啊？你本來話為本地嘅表演呢啲咁樣嘅演員、提供就業機會，咁啊點知連你揾曬啲小學生， 真係 你揾曬啲小學生，揾曬啲幼稚園學生，根本就唔係 full time 嗰啲人嚟嘅，係咪又請外地嗰啲，可能違反入境條例同埋僱傭條例。 4100個入邊得3000個，即係正正式式香港自己本身受薪嘅表演者啊嘛，講緊。 你問我港英嘅年代絕對唔會做呢啲咁嘅嘢，或者佢做 你都 check 唔到， 係 咪？亦都可以咁講。 嗯， 但係點會做得咁核突㗎？你明係益，即係民建聯益建制派。俾呢一個嘅即係建制派有機會去籠絡自己有嘅啫嘛。 喂，其實建制派你見到佢即係我哋早三兩三個禮拜前喺魯漢花生嗰度都講過，喂，許志峰佢點佢抗議嗰一樣嘢，區議會本身已經夠錢就去分㗎啦，仲分埋盛事基金喎而家。即係香港其實係一點，即係近呢幾年成立咁多嘅基金啊、委員會啊，其實一點一滴。佢自己本身內部嘅腐敗，係令到建制派不斷咁樣走去掠奪納税人嘅資源嘅喎、 啊。 有時我諗諗， 嗯， 港英年代咧，所謂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積極不干預嘅政策， 係啊， 喺而家呢個咁嘅特區政府裏面咧，其實 work。 嗯， 你叫佢越搞得多嘢咧，其實背後有政係有政治陰謀噶， 但。但問題佢收咁多盈餘，養咁多人，喂佢唔建立一大， 佢咪攤派翻俾佢自己利益相關嘅人咯， 嗯、 為咗自己拉票咯，係、嗯、嘛？老實講，你估陳鑑林冇俾益翻自己有咩？佢、嗯、個委員會入面都係全部嗰啲有啦， 係啊， 係咪佢都係揾翻佢自己相關嘅街坊去派錢啦、 啊。 其實慢慢數入面好多利益衝突，隨時要揾 ICAC 真係查陳鑑林嘅喎，當 然 講。 打句問句，港英嘅年代都有，呢、 嗯、 個亦都係一個統戰嘅手段，係、 嗯、 嘛、 嗯？ 但係咧，佢唔會做得咁核突噶嘛。 唔係，你要明白一樣嘢， 港英有少少，就算做核突嘢都要有規章， 係， 即係話你點都要攞三個投標，係嘛？真係開委員會嚟 assess， 起碼你 challenge 我嘅時候，我都答到俾你聽我嘅規章同制度啊， 係 咪？而家點樣答啊？你俾 audit department 咁樣督爆嘅話， 唔止 audit department 啦。其實你講真，你自己本身啊，你自己開嗰啲工程啊，你自己做監管都不力啊。即係好簡單，近日嘅地鐵咁樣啫嘛， 高鐵 高鐵咁樣啫嘛。喂，高鐵屌你，佢而家賴地硬啦，又話屌你黑雨啦， 延遲兩年 啊！屌， 喂，延遲兩年，我尋日咪同你哋研究呢個題目嘅時候，喂，屌，喂，過去。嗰兩年以嚟，或者三年以嚟，由高鐵通車之後， 嗯， 有冇試過黑雨兩年啊？ 黑雨年年都有㗎啦，好老實。 唔係，但係有幾多次啊？一年，最多咪四五次，我唔記得啦、嗯。我當你十次啦。 嗯。 由高鐵開始工程開始，幾耐啊？ 二零一零年到而家，起第四年， 第四年咯。我當你三年啦，而家二零一四都未開始，三年每年有十次黑雨，我肯定誇大咗㗎啦。 嗯， 每次黑雨影響一個星期。加埋几捻多日啊？边有两年啊？ 讲嘢 咪咯，点会延误两年咧、啊？点样计条数都唔啱啦，系嘛？ 你要明白呢个系利益摊派嚟噶嘛？喂，嗰阵时啊，朱海迪喺读媒嗰度啊，即系已经讲过啦。喂，咩梁君彦啊，唔系林建峰啊，方刚啊，佢甚至有一班建制派功能组别议员，其实系同呢一个高铁工程系有千丝万缕嘅利益关系噶嘛 ？consultancy 嗰啲嘢啦， 系啦。如果再揾审计处走去查嘅话， 讲起 consultancy 真系有一个好大问题。嗱，而家咧呢、這个港铁唔系即系呢个即系政府啦，就列出咗三个问题啦。其他问题就系黑雨啦，系、咪？即系咩二百年一遇？另外两个问题就系话。即係呢、這個哇屌！即係佢就話咧呢個咧，即係呢工程鑽探有盲點喎、哦。呢、這個地底咧嗰、那個岩層嘅高度同埋堅硬程度咧，即係呢個超出預期喎、哦。哇！呢、這個真係名副其實嘅賴地硬啦，係嘛？喂，屌喂！如果啊你自己本身喂你政府啊同大陸嘅分別啊，即係你搞工程嘅最大分別係咩啊？大陸係快，香港係慢。香港係慢嘅優越制度係咩咧？就係因為你做嗰啲 consultancy 嘅嘢做得多嘛。系咪？ 反复思量过嘅。 应该你系做地质勘探啊？喂，你应该系比大陆系更加审慎噶嘛？喂，但系屌你而家你先觉得就系话呢啲嘢你都守唔到关嘅，你先至喺度话。 喂，我最担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你咁样嘅拖延嘅工程咧，除咗要俾多啲钱之外咧，可能系要即系有啲等紧你嗰啲咧，系要你政府赔钱嘅。 佢而家仲话要请多啲人啊？ 系嘛？ 佢仲要加埋，即系其实而家要请外劳啊，请多啲人啊，你香港唔够人啊！ 喂，嗰阵时讲紧， 边啲人埋单噶？咪又纳税人？ 嗰阵时讲紧， 我而家谂紧，如果我系阿爷嘅话，嗱，佢搞掂咗警务处啦， 系、嗯、啊， 系嘛？秃鹰咪佢只马嚟噶嘛？ 系啊， 搞掂咗廉政公署啦，我收到个风，两个都系 共产党系咪啊？ 共产党员嚟噶嘛？搞掂埋 audit department， 我哋咪扑街屌？ 唔系佢哋就系尝试咁， 镬都咁捻大镬，系咪？佢報告嗰啲嘢出嚟，你唔使搞佢啊！ 喂，你政府嘅醜聞係嚟自即係呢個 audit department 啊！我而家發覺係，鋪鋪都係㗎，好多年嚟都係咁啊！呢個真係港英埋下落嚟嘅計時炸彈嚟。 喂，而家應該要改口號喎，即係香港。即係以前就話即係最好有 ICAC 啦，係咪、啊？ 最好有 audit department 係啊， 最好有 AD。 香港勝在有審計署喎，屌你真係而家係咁樣樣喎。唔係你嗱，你而家你自己本身連基本嘢都搞唔掂啦，係咪？屌你錢又使周圍 Q 周 Q 為使。喂，但係你問題就係，如果你基本嘅生活需要你係照顧到咧，即係香港人咧，你所謂港豬啊，啲人話就係、是，喂唔會咁多 complain 啦，唔會咁多投訴啦。嗱好簡單就話，喂審計署另外亦都即係其實督爆一樣嘢就係話公屋量係難達標嘛，三年上樓都失手嘛，而家變咗五年喎，撲你個街， 係啊， 係嘛？喂， 仲有嗰啲工程搞成十年都未開工啊嘛，啱啱停建居屋同埋呢一個， 喂，連最簡單嘅住屋需求啊，原本你話十年建20萬個嘅。屌你而家你话十年先至可以见得个17.9万个啊！喂你个2.1万个，你点样翻？你点样埋单啊，哥？ 喂，等先，喂，我哋嘅特首唔系曾几何时行政会议召集人，兼且非常之熟悉呢个房屋 佢强项嚟嘛？屌， 系咯，既然系佢强项嘅话，点解佢喺呢一方面？佢從來未回應，到而家都未回應過審計署喎，24小時嘅咯，已經。 阿唐英年咧，咪串得去應咯，啱咯。屌你，你自己做唔到嘅嘢，就唔好亂喺度開支票啦。 亂鳩吹， 咪係咯。嗱，即係其實講真就係話，嗱，一開頭我哋就話啦，喂，呢、這個真係非常之適當嘅時機啊。喂，所以你唔好話拉布冇用啊。系嘛？即系我而家睇翻，即系琴日咧，呢个即系信报嘅金针集咧，就系话，屌而家你只呢个拉布啊，屌你即系变咗咧，即系行礼如仪啦，即系好似 TVB 咧嗰啲咧，即系重复又重复咧嗰啲烂剧咁捻样啦。 四大方妙啦， 唔系即系佢好似唔系啊？佢呢个金针集咧，纪晓峰嘅金针集啊，佢话拉布戏比呢个巾帼枭雄啊，但系 N 集咁不堪啊！喂，点解咁不堪啊？喂，你而家喂，屌你戏码一 Q 样，喂，你当睇 show 咩？屌，咪跟住又话即系，唉，你又系讲10,000蚊又剩。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基本问题你自己本身系未解决啊嘛。 唔系，所以 cut budget 系啱嘅。 唔系 我 cut城市基金 系啊， 系嘛 cut 房屋 大把嘢讲啦，拉布点会冇嘢做啫？ 错啦， 系咪先？即系我又唔明点会即系其实喂烂剧、啊、喂你究竟系即系你系对呢啲嘢你系无视啊？你自己揞埋双眼揞埋耳仔啊？你信报定还是咩原因 咧？唔系我帮佢撑呢一方面。喂，个问题系在于喂你而家嗰班友仔佢要对抗呢唔系要质疑呢一个嘅budget， 佢唯一一种方法就只有拉布，系咪真系净系得拉布咧？ 喂，咁我觉得拉布系一个最有效嘅方法、啊，即系你系 冇你应该咁讲，冇所谓。拉完之后唔通过财政预算案咧，只系等你唔好乱咁使钱，一个 point 啫嘛。 系啊，一回事。 你就系今次睇审计署嘅报告，点知道你喺度错漏百出啦，乱咁使香港纳税人嘅钱啦，成日话结构性财赤，成日话即系我啲钱唔够，系咪啊？ 系啊。喂，佢做咗个未来基金，仲有啊，屌你，其实呢啲都算啊。喂，其实咧。嗱，你即系你屌啊咩呢个胡苏曾屌佢啊，一件事。 屌胡苏曾 样嘢咧，佢把关得几好嘅，就系佢即系避免咗咧呢个689乱鸠咁使钱，喺度乱鸠咁揈钱。原本佢谂住搞香港完啫嘛，佢谂住喺南山嗰边起公屋啊，攞香港啲钱去起公屋啊，屌 你屌佢老母啦， 仲谂大镬啊！ 但系问题而家胡苏曾啊，就系搞埋啲咩未来基金，未来基金你冇俾我睇死佢。喂，呢个完完全全系攞嚟养阿蒋亚文用嘅，好话唔好听。 系嘛？屌，即系唔系？总之，即系其实你见到 张亚文边个嚟？喂，屌， 去咗台湾嗰、那个， 去台湾嗰个啊！ 唔系，即系你见到，即系你政府咪 check record？ 你点能够放心俾啲钱去乱 Q 咁使啊？喂，你啲钱系唔系攞嚟派10,000蚊俾香港人？好过俾屌，可以好过啲俾 俾陈亚林， 系咯， 过嚟摊派，系嘛？ 即系乱 Q 咁揈，啱唔啱先？唔系，即系嗱。我覺得啦，即係你而家你講呢個咩，即係佔領中環，屌你啊！呢、這個大搖亭成日話要等揾呢個突破口啊，要爆啦！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即係俾呢個即係香港民主運動去爆嘅喎。老實講， 但香港人成日都連結唔到嘅一個困難， 民生問題同埋民主問題， 唔係，但問題而家係真真正正影響到你而家你個民生啊嘛！你諗下，喂，即係 香港人驚唔到咯， 唔係啊！盛世基金亂咁使錢都算數啦，但係問題你早排爆高鐵嗰單嘢，喂佢橫跨由錦上路去到西九，喂中間嗰段路係完完全全影響到你樓價嘅喎，你諗下嗰個咁嘅死人地基喺你地底嗰度，真係唔知幾時冧，喂你層樓你等樓夠唔夠膽放啊？你夠膽放有冇人肯接啊？喂，呢啲咁嘅嘢完全全系一点一滴嘅腐败，系然后影响到你最核心嘅生活。香港人最惊咩啊？楼价呢样嘢就真真正正影响到你楼价啦。你而家仲唔走出嚟嘅，就真系等死嘅啫。好话唔好听。 所以咧，斗争方向香港人咧，近呢一两年系搞捻错咗嘅。将自己嘅怨气，将自己嘅失败嘅痛苦，转咗一啲。个敌人系错捻咗噶嘛？ 即系鬼打鬼咯，狗咬狗骨咯。 屌你屌个 Betty 有春用咩？ 我知，但系其实啦呢样嘢，嗱平情而论啦，同 唔系有文水嘅，即系如果你识走市场嘅话咧， 我觉得咧， 即系花生台够醒嘅话咧，系嘛？就真系好似嗰啲咁样嘅某啲电台，我都费事孤人其名嘅，咪系咁宣传呢啲嘢咯。 系 咪有 draw 咯？你苹果读苹果都系噶，系嘛？佢其实 够煽情。 够煽情啊嘛！ 喂，而家 攞到香港人嗰、那个、啊、即系激动人心啊嘛！但我再问深一层，喂，呢啲盛世基金又嘥捻咗你几多香港人几多钱啊？你嘈捻咗乜嘢啊？过去有冇监察啊？而家发生咗事啦，有冇嘈啊？你咪只系识得懦夫地去发泄喺一啲冇得还击嘅人身上边咯。你将所有嘅责任变成佢，即系正如我讲咗好多次嘅。不如你將所有嘅責任變成太陽喺東方升起好過啦，係嘛？蘋果係跌落地下嘅，地心吸力好過啦，呢個永遠都中噶嘛。 個問題係在於個利益交結太恐怖啊！你諗下，喂，呢個係攤派嘅行為嚟噶嘛？政府分咗筆錢落去俾陳鑑林，陳鑑林再分俾嗰班咁嘅街坊，嗰班咁嘅街坊，喂收咗錢之後死人冧樓唔喂。佢收咗錢咪覺得係暗口費啊嘛，咁佢自自然然不滿嘅時候咪將嗰種即係敵意咪擺咗落去嗰班無辜嘅Betty 身上咯，係咁嘅啫。 關 Betty 咩事？可能佢揾嗰個區議員咧，幫佢入村口嗰個咧，都係民建聯區議員都唔頂。不過老實講，如果我真係你揾我嘅時候，我都會盡力幫你做嘅。見到個 case 咁，即係變得人， 你都唔撚做啦，收皮啦，你陶君衡。 喂，我同佢做用乜嘢啫？屌我仲容易做民建 聯。我知你想同佢做愛， 係屌你真係亂咁講。唔係，但係嗱。呢、這個時候又講翻少少國際嘢啦，雖然時間都差唔多啦，係咪？嗱，其實咧，關於呢個烏克蘭危機啦，係咪？喂，而家咧，屌你，即係而家啊，呢個普京咧，即係普京之夜望，即係似乎真係完全咧，漸漸咁樣步入咧，當年咧，阿希特拉啊，即係踩入去呢、這個、 蘇台德區。 捷克嘅蘇台德區 係啊， 係咪？即係佢就首先就係話：，唉，屌你而家烏克蘭嘅人啊，恰嬌佢啲俄國人啊、俄裔嘅人啦、啊，係咪？ 係啊。 然之後咧，咁佢就集結咗大量嘅俄軍，就喺呢、這個即係烏克蘭嘅邊境啦、東部城市嘅邊境啦。 喂，打仗咁樣。 而且潛入咗東部兩個城市嘅啲政府嘅 building。然之後咧，就喺度搞呢個咁樣嘅所謂恐怖主義啦，就挑釁你烏克蘭啦。咁呢個時候。喂，美國喺度做緊咩？ 冇嘢做， 即係佢係國際警察嚟喎， 重返亞洲嘛。 當年我記唔記得讀第二次嘅大戰之前咧，你講緊希特拉咧， 係 仲有一句叫 appeasement policy 啊， 係 就係話當年嘅英國首相張伯倫係咪？如果冇記錯，係 啊 ，Neville Chamberlain 係嘛？就係要即係忍耐，即係德國呢一啲咁嘅擴張性嘅行為， 係啊， 美國佬出事㗎啦。 系， 美国佬今次睇住呢个 女政政策啊嘛，你点样女政一个衰 政 系咪？屌你个希特拉嚟嘅， 今次美国佬都系 啊， 普京借你因为欧盟喐唔到几多，先斩后奏立咗克里米亚，跟住正如头先你咁讲，已经进驻即系乌克兰嘅政府嘅 buildings， 我挑衅你 系嘛？睇住你美国佬，其实而家系纸老虎嚟嘅。 系啦， 你得个口噏嘅咋？你话制裁到啲乜嘢？屌你！ 而家留翻个烂摊子。 你欧盟嘅国家唔使靠俄罗斯嘅天然气啊？喂，你真系为咗呢一个克里米亚或者为咗乌克兰，你够胆出兵噶？系咪？ 好难独善其身嘅，其实你去到后屘系。 喂，而家再拜访即系欧 亞洲嘅幾個國家，好似我哋黨內笑談咁講， 嗯， 即係呢一個嘅韓國、日本啊、馬來西亞、菲律賓都冇出動啦，咩重返亞洲，屌你都係口號嚟嘅。 咁係因為美國覺得咧，佢嘅利益所在咧已經喺亞洲啦。 唔係，但係問題是美國完全搞錯曬呢一樣嘢，因為美傳統美國由二次大戰羅斯福一直到而家，佢一定係先東啊、先太平洋，然後唔係先大西洋，然後再太平洋嘅。如果唔係，你點會見到當年嘅羅斯福，佢一定要搞掂希特拉，佢先至走翻去搞東條英機咧？但問題佢而家就係唔理西方普京喺度搞啲乜嘢，然後就直接走去搞搞佢嘅咁嘅亞洲之行。 係， 喂，佢跟基本上成個 policy， 其實亞洲之行，其實亞洲係完全係冇咁嘅 urgency 嘅。 係啊， 係啊，你而家你即係唔係咁？唔係可能佢就話即係叫做係安撫一啲亞洲嘅盟友啦。 嗱， 唔係，但呢個時候更加需要美國支援嘅就係歐洲嘅盟友啊嘛。其實係 翻翻嘅問題嘅根本，啊、你成日都痴心妄想呢個國際警察美國佬 係 可以幫到你世界各地嘅人民。 嗯、 爭取民主、爭取公義、痴心妄想啦、 啊， 點、 嗯、 可能？ 所以香港人係要靠自己嘅。 喂，梗係靠自己啦！你以為真係勾結美國嘅勢力係可以達到咩？ 唔係、哦， 美國都係要睇自己有冇利益嘅背後㗎。 係 係嘛？ 民主阿婆、民主阿伯咪走咗去見阿拜登咯。 好過冇，好過冇做，去嚇下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唔撚中意做呢樣嘢，你就偏要做俾佢睇。但係你睇翻過去美國喺全世界各地。鐵蹄處處嘅歷史， 係、嗯、 佢都係講利益， 係、嗯、啊， 佢都係講佢嘅國際影響力， 係、嗯、啊， 唔係同你講民主公義，民主同公義只係個包裝， 唔係，但 只係一個牌頭。 但既然係咁嘅話，佢更加需要搞烏克蘭啦。個原因係在於，喂，如果烏克蘭黑海呢一個沿岸範圍佢守唔住嘅話，佢根本冇辦法保證到佢喺中東嘅石油利益嘅喎。 為時已晚咧。 唔係，但因為其實 希克里米亞已經公投咗咁嘅公投，大佬，美國佬都趕唔切。 其實奧巴馬其實奧巴馬係即係好軟弱嘅，相對於普京嚟講， 佢係灰頭土面啊，美國。 上次喺呢個敍利亞呢、這個生化武器危機、已經喺度已經退啦，係咪？呢、這個普京喝一聲。而家你都唔敢喐啦！ 傳統美國國策其實基本上係同歐洲一模一樣，就係、是、阻止俄羅斯進出黑海。但係問題，你而家有咗呢個克里米亞汗國之後咧，喂，其實你基本上俄羅斯係揾到一個突破口噶咯噃，已經。喂，你美國咧仲 而且步步進逼， 係啊，你仲唔回歸翻你嘅傳統先西後東嘅政策？喂，你等住第一。你奧巴馬自己本身民主黨喂等住大選輸，因為你冇一個明顯嘅即係外交政策走去保障到美國自己本身嘅利益。第二樣嘢，喂你呢啲咁嘅利益其實係連帶到成條能源美國成條能源供應鏈，而你又冇辦法做到喎。 有乜辦法呢？對美國人嚟講，如果你面對即係普京呢個咁嘅癲佬。 佢唔癫噶，其实 佢一啲都唔， 佢梗系有， 好识计算嘅呢条友， 计算得咁清楚。啊、喂，佢知你美国佬而家够胆同佢打仗， 系啊， 冇钱， 系 咪、嗯？即系你真系揾自己嚟搞啊！ 嗯， 再加上就系、是、你记唔记得奥巴马喺当选冇几耐就攞诺贝尔和平奖噶嘛？呢个系一个包袱嚟噶，对奥巴马 呢个唔系包袱，识。玩政治嘅人呢、這個包袱就係、是、屌你老母，我咪出兵敍利亞咯。 識玩就應該咁樣玩啊！ 梗係啊， 佢唔係 typical 嘅政客，唔係講完咧，我講下嘅啫。唔係我做完啦， 呢啲啫。 唔係我做完啦，係咩？我之前做過講過咩咁樣？喂，你除非係咁厚顏無恥嘅咋？如果唔係，你做唔出噶，係咪？ 嗯。 好啦，喂，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好， 好， okay, 好， 下星期就再见，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